拥抱彼此的支离和破碎。 旁观着别人经历 藏着颗不堪见的心。我躲进挑剔的人群，夜夜深就找那颗星星。

活力 Music 课。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

心事。